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啊！咁样咧，今日咧有我啦，爆石咁，同埋有阿 Sam 同埋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阿 Sam， 即系今日咧，其实好多嘢想讲啊，因为咧，其实之前我 原本谂住讲南海嘅，真系 原本咧系啦，原本咧其实两个礼拜之前咧，我就同大家预告咗咧，我哋会讲下南海呢件事，但系咧因为近排实在发生太多事啦，咁所以咧好多即系想讲嘅 topic 咧都唔可以即系即刻讲到咁样，因为吓近排又六四啦，咁啊六四。原本就即刻想讲 啦，不如咁噶啦， 系啦，六四年都咁都唔知有咩好讲。OK， 咁但系就突然间又杀出个坏仔自愿遣返 ，OK， 咁样自愿被遣返翻大陆，咁样即系其实即系我哋之前上个即系再上个一礼拜，我哋都有一个即系我哋嗰集节目都讲到话，啲坏仔呢个问题都带出又楞下舒淇啊，咁基本上就想讲啊，好多其实即系好多人都唔想做中国人啊咁样。想逃避做中國人嘅依樣嘢咁樣，咁今次咧，咁唔夠兩個禮拜啊，華仔就話哦，今次就話自願即係被遣返啦咁樣。咁講翻個事源起因啦，咁就係之前就係阿肥仔懷即係被係去同埋佢婆婆就去揾阿陳婉嫻幫手嚇，咁就開咗記招，就同傳媒講話嗱，我咧就匿藏咗喺即係香港咧就九年嘅時間㗎啦。OK， 咁咧因為我身世都非常之可憐，咁我父母咧就即係我父親就殘廢嘅，咁我媽咧就生乳癌嘅。OK， 咁我咧即係佢。我爸媽咧就冇能力去撫養我啦，咁我而家咧就即係跟咗我阿婆 ，OK， 就喺香港九年嘅時間，咁而家我阿婆咧年紀就越即係阿婆就自己話啦，我阿婆啊，即係我年紀就大啦咁樣咧，咁我都好擔心，即係懷仔即係第時會唔會點樣，咁就希望咧香港咧就入境處咧就即係酌情咧就俾佢留喺香港咁樣，咁之後亦都有唔同嘅團陳婉嫻抗議啊，去大城。小學道抗議啊，成啊咁樣，咁跟住呢兩個禮拜之後呢 ,ok, 即係醫院時間呢都唔係兩個禮拜添，一個禮拜就好似。咁懷仔就喺6月4號呢就係咪6月4號 啊 ?6 月3號開始 抗議。即係去到自願遣返返大陸啦咁樣。就呢件事呢我哋都好多嘢想講喎 ,ok, 係咪咁啊阿 Sam, 你有冇嘢講下先啊。 有啊，我咪就係覺得從呢件事可以睇到香港嘅轉變咯，因為即係我覺得咁耐以嚟咧，共產黨就喺度不斷咁破壞我哋嘅制度。咁但係呢啲極端嘅本土派啦，就其實喺度破壞緊我哋嘅核心價值咯。咁當然啦，好多人會講哇，你又講普世價值，咁我會覺得係啊，就係應該講普世價值，因為依一個係而家人類社會一個全即係講緊係聯合國做一套嘢出嚟。一套意識形態係大家都 agree to it 嘅，咁香港係一個簽署國，中國大陸係簽署國，我哋又喺度屌鳩共產黨話，喂屌你冇人權，你乜乜柒柒，就其實講緊呢啲嘢。咁而家大佬，你攞塊鏡照下自己，而家你係香港人，究竟你又係咪 up to 呢個 standard 咧？係咪？咁行仔呢單嘢，即係我覺得成件事由陳婉嫻擺佢上台到天下為插，係咪先？網上口珠不伐。人哋跟穿下去 in 下佢，你又去人间学校度示威挂 banner， 好似妖魔化讲到猪狗不如。好老实讲，呢啲咁嘅行为其实一路由之前你反王嘅时候，我觉得演化到今时今日呢一种咁嘅暴民政治系对香港一种既有核心价值嘅一种好严重嘅侵蚀咯。即系而家越嚟越台湾化咯，香港只有敌我矛盾，好似台湾咁样南分南绿，分分是非，只问立场咯。啊，咁你系本土定系即系你系咪本土派咧？你系咪本土派嘅？所有人都系企喺另外嗰边噶咯，无论你系泛民啊，定还是系即系新移民啊，或者点样？即系我觉得而家其实同成日都话要保卫嘅核心价值，其实系一点一滴咁消逝紧啦。 听到呢度呢，我諗好多即係譬如 MyRadio 嘅听众听到呢度呢就想删机㗎啦 ,ok, 因为呢係啊都讲返喎，其实呢近排呢又我哋都收到唔少嘅即係点讲，我哋喺面书 Facebook 度呢我都睇到一啲人都话，咦我哋讲我哋南风窗节目嘅方针同 MyRadio 又好似有一啲嘅一段嘅距离，或者係基本上係相左添，即係呈现个政治取态咁样。咁都想带返出嚟啲嘢啦。咁其实南风窗本身唔系啦，话 MyRadio 嘅即係下嘅一个节目啦。即係只不过我哋系一班喺澳洲嘅，即係住喺澳洲嘅海外华人，即係想系啊，即係嗰陣时我咁一年前到啦，系六又系六四呢段时间，咁就觉得都想即係唤醒多啲下喺澳洲住嘅香港人啦，或者系即係本身喺香港有机会听到呢个节目嘅人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即係三四个咁样就走埋一齊咁去即係傾下偈啊，錄下節目啊咁樣。咁嗰陣時就適逢阿台長就過嚟，咁佢又想搞一個Hong Kong Diaspora咁樣，咁跟住連埋咗一齊啦咁樣。咁我記得我阿台長嚟嗰陣時咧，我哋都同台長食飯，咁就即係都。我都問過台長一個問題，就話咦如果我哋南風窗即係我哋譬如一啲嘅有時想表達嘅意見同MyRadio 或者係同普羅嘅方向如果有啲唔同嘅話有冇問題，咁佢都話冇問題嘅咁樣。咁嗱當然啦，我你話我係咪認同阿 Sam 頭先想講所講嘅嘢呢，或者係同我嘅政見有冇出入呢咁樣，我就話肯定有嘅 ,ok, 咁識我嘅都知道其實我係有啲 pro 熱血嘅，即係有時熱血公民做一啲嘅理念啊，成啊，我都系大致上认同嘅。咁但系我都觉得，即系作为南风窗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哋几个年青人喺度倾下，即系倾下呢啲时事嘅嘢嘅时候，有唔同嘅政见立场，我觉得都系好正常啦。咁同埋要重申一次咯，其实即系我哋所讲嘅嘢唔系MyRadio 同埋普罗嘅立场咯，即系唔代表普罗同埋MyRadio 立场咧，我哋都唔可以啦。咁所以即系喺呢度都澄清翻，俾翻啲听众听。只不过是想出一分力咁样，咁其实你问我其实南风窗喂有人闹下咁几开心，因为即係喂起咩证明有人听㗎嘛， 同埋我唔觉得，就算可能我嘅言论係比较突出少少啦，但我就算我个言论我唔觉得同普罗有咩相左喎，因为基本上即係阿郁敏都好似冇话过呢班人系阿朱阿狗系好似行仔呢单嘢，好似都冇讲到佢，我可能跟得唔够贴啦，但我据我所知佢都冇支持嗰啲本土派走去佢小学度示威。 佢支持嘅。但佢主要系谴责陈远娴囉。 系啊，即系我觉得个方针系应该系针系，佢冇针对过阿肥仔行啊，同埋佢阿婆冇噶。就算系讲到系，譬如话热血公民咁样，我听翻佢嘅节目，或者我睇佢所做嘅嘢，佢都唔系针对过肥仔同埋针对过阿婆噶，佢都系针对即系开放依个门路嘅陈婉娴，同埋依个即系依间大城小学佢去开放依个渠道话，即系俾依个。机会恒仔依个咁嘅事件令到有其他人会可能又跟住做呢个风险而去谴责间学校。我个睇法系咁样囉。喂阿唐水我想听下你意见，你做咗南风窗都喂讲下六十几集㗎啦，你做咗。咁所以都成年几嘅时候，即系都俾听众听下你嘅意见啦。 其实都简单啫，你成个所谓本土运动你嗰个背后系相信一样嘢，就系话中国大陆佢喺香港殖民嘛。咁佢喺企业、学校，甚至乎公共空间各个层面都涌好多人落嚟。咁首先你要问嘅问题就系话，即系好似画 flow chart 咁嘅 yes and no， 你相唔相信呢样嘢先？如果你系相信，如果你唔相信，你觉得唔系嘅，呢啲系自由贸易嚟嘅，呢啲系好正常嘅交往嚟嘅 ，OK 咯，即系你可以即系继续正常地生活，你讨厌嘅政治唔需要再去理啦。你觉得相信呢样嘢，你觉得大陆？是在度做緊呢樣嘢嘅話，你自己接唔接受呢樣嘢呢？如果你接受呢樣嘢，覺得香港人，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嚟嘅，我哋要爭取中國嘅民主嘅 ，OK 啦，咁就冇事啦，因為反正香港都係中國一部分咯，咁佢哋落嚟殖民或者大家嘅融合都係好，即係一個時日嘅問題啫，係咪先？咁又冇嘢咯喎。 咁如果你覺得哦唔係喎，咁香港人係同大陸唔同嘅，將來亦都唔應該係同大陸起埋一齊互相大家融合嘅，咁呢件事有問題㗎嘛。咁你可以做啲咩呢？個問題就係話有啲政治團體例如學聯又會話要對準政權，咁點樣對準政權呢？咁但係佢跟住又話咁你又唔搞革命又唔成，咁點呀？咁你點對準政權呢？你係咪去打解放軍呢？咁唔係嘛，咩都做唔到嘛。咁係咪話因此咁樣就去攻擊呢個細路呢？咁我覺得其實都未至於係咁喎。只不過係話我覺得而家嗰啲本土派係佢有少少係 一種發泄，一種憤怒。 我覺得又未知發泄嘅，即係係因為陳婉嫻抽咗佢出嚟，咁跟住佢咪反對咯，反對一啲唔係香港人嘅，因為佢唔係香港人，所以唔應該俾學位佢咁樣。 即係我其實嗰個 flow 係好我都係好我唔可以話合理，即係都我完全理解唔明白佢嗰條線點樣行囉。咁你本身係一個譬如講緊一個本土派，即係當然佢哋講緊即係譬如香港人優先啊，本土優先嘅時候，而家講緊就係話一個人吓、啊、即係非法咁樣匿藏咗九年 ,ok, 咁而可以即係可以公開地咁樣話俾佢聽，喔嗱而家依個人就咁 ,ok, 咁我而家就呢就話希望呢你攞個人民警事務處去有個酌情權嘅 ,ok, 即係俾佢可以留低喺香港 ,ok, 咁跟住呢就俾佢有即係再跟住教育局就會突然間走出嚟話好快㗎喎，佢即刻教育局局長就話喂即係我哋會幫助佢，如果佢係可以逗留喺香港嘅時候就申請入學咁樣，即係其實係 唔係同埋你仲有幾相信而家呢個行政部門佢所謂跟住程序做係冇政治議題嘅入邊？ 一路以嚟依啲咁嘅嘢咧，啲香港市民睇得太多，就係、是。政府擺明居馬就話哦，我跟住程序做 ，OK， 但係背後就因為呢啲政治，其實因為係有 係冇政治取向嘅， 有極大政治取向而做出一啲政治行為咯，即係佢啲 procedure 係跟住佢嘅政治取態做咯。 咪但係你依批人呢啲講真。你有錢有水嗰啲，一早已經買咗單程證落嚟啦，一日150個，你個香港局住收噶啦，依個都唔係秘密啦，係嘛？你依啲喺度左呢右呢，我唔嗱佢係咪應該留喺香港係另一樣嘢，佢入境處應唔應該行使酌情權係另一個問題。但我想講嘅就話從呢件事可以睇到香港呢個社會已經開始唔係係。單單從個制度上已經有變質，而係個即係個成日都講核心價值其實已經係有改變嘅。我覺得係好明顯，好台灣化，慢慢越嚟越台灣化咯。即係以前香港雖然你話冷漠都好啦，但係都唔會好似台灣咁樣，而家係越嚟越台灣化咯。仲要係唔好嘅，我唔知係好定唔好啦，但係係真係越嚟越台灣咯，即係兩極化咯。你會有啲好似雨傘運動、太陽花學運咁樣，但係你會有啲好暴民嘅政，好暴民嘅政治，好似而家咁樣。當然左交又話唔好講普世價值乜乜乜實實，但係你香港簽咗咁多權公約，你係咪要俾個 at least 你俾個機會個社會？你既然跟足程序做，你咪俾個機會佢審判，去睇下佢究竟係咪即係佢講嘅事實係咪真係需要行使個酌情權？咁你依啲全部係已經既有嘅。程序去處理呢啲事情㗎啦，唔係話你咁樣嘈兩嘢之後，你又要去逼到佢要放棄一個權利戰去犬犯，即係成件事由你嘈人哋學校開始然後網上圍攻，跟住即係成件事係即係點解而家搞到咁樣？其實個僆仔都好無辜，有冇即係我覺得去到最後乜嘢係公義呢？我就是觉得是同 John Ross 讲嗰样嘢就是冇错，就叫做是 the veil of ignorance。如果我是怀仔，好老实讲，我真的要问一句，点解我婆婆是香港人，我不是香港人先第一样嘢。我佢哋送咗我嚟香港留咗九年，咁既然我而家即係跟程序去申请呢样嘢，点解我好似将我打成一个魔鬼咁样十恶不赦嘅人呢？其实根本就是你俾共產黨恰完之後，你就揾一啲冇反抗能力嘅人去欺負，發泄自己，即係我恰唔到共產黨，我咪恰呢啲冇還擊能力嘅人咯。喂， 真係有錢嘅人啊，買張 咁唔係，你覺得應該係點咧？ 我覺得應該第一即係跟程序做，但而家個問題就是個社會係咪應該寬容少少，就唔好話你又要去嘈人哋學校，然後你又天下為公咁樣係咪先？ 咩咧？你覺得即係你覺得本土派應該做啲咩咧？ 我覺得唔應該咁樣做咯，就係 咁應該做啲咁可以做啲咩咧？ 點解要做？要點解要做嘢咧？有啲咩需要做咧？呢、 這個即係呢個係佢一個策略嚟噶嘛？即係佢哋佢採取一個策略。 都坦白讲啦 ,ok, 买 radio 呢就好明显系本土声音嚟嘅，即系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我哋呢有时咁样我哋讲呢样嘢呢，嗱当然系言论自由啦，咁人哋就会即系人哋听就会差啦，因为呢同买 radio 即系要分开几样嘢去睇嘛，本土派系冇，本土优先系冇问题，但系你譬如话就咁 check, 但系你要搞清楚几样嘢，呢啲事情唔系应该话黑白二元分法，佢系香港人，佢唔系香港人，唔系咁样睇啊！大家退上对上数三代，边个系香港人啫？啱啱先？但问题就话，应唔应该俾一个居留权佢系另一个问题，就系话现有香港法例究竟应唔应该俾佢？呢个系另一个问题。但我想讲嘅就系话，香港社会而家系冇咗种宽容咯。 但系香港社会不嬲都冇宽容噶啦，香港系你死咗喺监狱嚟，你一个社会嚟噶嘛？ 你话恒仔呢单嘢俾陈宇恒摆咗上台之后，而家咁俾人天下为公，咁你话读书，你话要本土优先，我都唔知优乜。喂，大佬，嗰间村校系唔够收生不足，系要杀校嘅。第二就话喂，咁佢僆仔，佢系根据法律程序，佢要申请。酌情权，咁你批唔批另一回事，咁你咪跟程序做。咁我香港逗留一段时间，佢跟呢个系一个香港对联合国嘅作出承诺，人权公约，你系应该要提为儿童提供教育，亦都我哋呢一个社会系有充足嘅资源去俾佢。嗰间学校系杀校，系收生不足噶，大佬，我都唔知要优先系优啲乜嘢。你话咁而家嘅政府，喂，我唔相信佢仲会跟程序做，后面冇议题。但两样嘢嚟㗎嘛，你明唔明？而家政府机构后面有政治议题去做一样嘢，嗰啲系为权贵服务。係咪？呢啲系弱势，呢啲系无权无势嘅人嚟 嘅。我又唔觉得喎。因为当你嗰个政治议题其实唔系话淨系为权贵服务，而系佢系渗入你每一个阶层㗎嘛。如果你觉得佢呢个系一个殖民同埋换人溝淡或者whatever 你中意咩 terms 都好，其实系每一个阶层噶嘛。 即系你觉得你意思即系话，而家系你会见到一个好 consistent 嘅政策，就系话会大量接收大陆人。 我谂个意思就系话，呢个当然系可以话系个别事件啦。但系就系话，其实好多人忧虑或者系网上面见到咁多舆论，就系因为佢担心呢个咁嘅事例，如果开咗出嚟呢个先例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其他用咁嘅方法。系嚟到香港繼續話，我用咁嘅方法去滲入去香港嘅社會度，即係喺香港度去住啊，攞福利啊咁樣。即係你唔會見到一個法國人咁做嘅喎，即係譬如話其他國籍嘅人嚟到嘅時候係會咁樣做嘅喎 ，OK？ 只不過係點解會係大陸人呢？就係因為淨係大陸人先會咁樣做咯。即係 唔係我諗我意思唔係話再係話我見唔見到有冇政策，而係香港人或者呢班本土派啦，或者系本土派作为一个整体啦，就系话你相唔相信呢个行政部门系咪冇政治取向喺入边？佢做事系咪所谓话跟程序？呢个程序系已经走向咗一种嗰种谂法，已经有政治系已经系变成咗一个政治议题，冇错。 呢班政治团体佢对呢个政权已经失去信心咯。咁嘅时候，佢对呢个政府已经失去信心嘅时候，佢所做嘅政策嘅时候，佢哋都会去作出一个相对地嘅质疑同埋反对咯。即系因为一路以嚟所做嘅嘢，譬如话即系当然之前嘅即系嘅双非啊，跟住再之前嘅即系限奶令啊，咁佢亦都去再去褪到就话一路以嚟嘅譬如话国民教育啊性啊，即系其实好多唔同嘅政策，你见到其实系好明显噶，大陆地不 其实好明显噶，过去嗰十由2003年开始系。你根本上你而家系每一个阶层，你都有好多大陆人噶嘛？ 即系咁而去渗入去，即系香港人嘅生活里边嘅时候，即系高铁啊，即系三跑啊，即系一路呢啲咁嘅嘢，其实系一路咁样去俾紧燃料或者俾紧弹药，其实俾啲即系俾本土派系去话俾香港人听，喂，嗱，你而家呢个政府真系其实唔系为紧 依班香港人着想嘅时候，所以依班本土派先至可以抬头，同埋喺尤其是喺依几年里面抬头得特别快咁解啫嘛。 咪即系政治需要咯。 系当然有政治考量啦。你去质疑佢哋所做嘅嘢系啱唔啱，或者你佢哋所做嘅嘢唔系香港固有嘅核心价值咁样去走。咁我都想问翻，调翻转头问翻一句，就系话咩嘢系香港固有嘅核心价值咧？明我意思啊？ 第一样嘢我想 highlight 翻嘅就系你头先讲话，咁点解个法国人会好似大陆人咁走嚟攞福利走嚟住？因为好简单啫。我嗱出名嗰两单啦，一单 Betty Wong， 一单怀仔啊，怀仔，我到而家我都系唔明 Betty Wong 佢老豆佢老母系香港人，佢家姐佢阿哥系香港人，佢唔系香港人。我唔明噶，即系我唔知你任何人用任何角度去睇，即系你拎去全世界所有文明少少任何个法庭去判，你点样可以容许咁样拆散人哋一家人嘅？咁佢喺香港踎咗十年 ，OK， 咁而家去到佢好勤力读书，真系考咗入去大学读医。我谂佢对自己嘅认，即系如果你唔知道佢系 Betty Wong， 你喺街见到佢，你会觉得佢系一个香港女仔。点样去画佢系香港人定唔系香港人？你睇翻呢单阿怀仔，怀仔外婆系香港人，我又唔知点解佢老豆老母会唔系香港人。就算佢老豆老母冇香港嘅居留权，佢想同佢外婆一齐住，照顾佢外婆。嗱，我唔系话一定要俾佢，但系点解呢个唔系一个可以考虑嘅理据咧？成件事经咧系。香港而家好似系 政治化咯， 系咯，我唔理你究竟系对与错，我唔会睇件事嘅本质，我唔会睇嘅所有事实系。 唔系因为， 我 净 系问你嘅立场，你系蓝定绿就系咁简单，而家变咗咁样咯。 唔可以咁讲，因为你其实政治系一个总和嚟噶嘛。因为点解会做成咁就系话，诶、哎，我系我睇我俾你，咁但系其实我都冇权俾唔俾你噶啦，因为你大陆人落唔落嚟唔系香港人控制噶嘛。 就是最简单呢样嘢啫嘛。 係呢、這个其中最简单嗰个一个例子。咁 我可以理解我呢啲本土派极端本土派会咁样行事方式去咁样睇法。头先呢即係头先阿爆石都讲咗就係话喂其实系一种政治取态去叫做争取政治资本，又或者系叫做一种团结唤醒市民嘅方法。我可以理解，但我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即係我想 raise 嘅一样嘢就係话喂其实你哋即呢啲人咁样做，其实喺度一方面大家话我哋要维护我哋核心价值，其实你往往咁样做其实就破坏紧核心价值。 系佢冇讲话维护核心价值。 本土派唔讲呢啲嘅。 唔系其实 本土派唔讲呢啲嘅，咁 系啊唔讲呢啲。 但你话你嗱，譬如但你话你问我头先问我问题话，咁乜 Q 嘢系核心价值啊？你 define 下，好简单啫。喂，人权，香港人争取咗咁多年，喂白纸黑字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喂你。中英文都已经上网可以攞嚟睇啊，打字攞嚟睇下，系咪先？喂，呢啲咪香港核心价值？咁多年我哋唔系，例如你睇法庭嘅判例，唔系每一次，我同你讲，你可以揾翻对上廿年嘅香港终审法院判例，第一段佢一定系咁样讲，佢无论个判嗰个最后结果系in favor 我个上诉人个拼贴嗰个原诉人，或者系即系对佢不利都好啦。佢第一段系一定话香港系人权公约嘅签署国，我哋系必须要去维护呢个人权公约嘅精神，呢啲人核心价值。呢啲咪就系核心价值咯。喂，咁多年嚟香港人争取嘅系咩啊？民主系乜嘢？民主其实系人权嘅一部分啊嘛。啱啱点解我哋成日讲人权，我哋成日屌鸠大陆啫，话你冇人权，六四我哋嗰度讲咩？喂，你践踏人权咩？我哋讲咗咁多年嘅嘢，而家我哋攞块镜照下自己，究竟我哋做咗几多先？即系唔好咁伪善咯，我觉得系咪先？你而家就话我因为我嘅利益所谓嘅受到影响，我就乜嘢我都唔理噶啦。喂，其实你我想问下你利益究竟边方面受到影响？条街好捻多人系咪炒鬼晒啲铺？系咁关呢啲行仔 Betty Wong 咩事咧？我想问下，嗰啲系其实系你就话其实系官商勾结，你政府就北京影响，北京新嘅手上嚟搞你班人，喂高地价系咪先？完全abolish 咗，基本上将个公屋政策 abolish 咗。以前英国佬嘅时候会有公屋，但八成人七成几八成人都有住公屋，边个唔系好穿大啫？我都穿大。而家个政策系改变咗。喂，但系呢啲问题同怀仔同 Betty Wong 呢啲系两样嘢，即系你个社会系冇咗嗰种宽容。以前 你话饥荒嘅时候，我哋老豆老母嘅年代系咪先都仲话我哋帮阿爷阿嫲，我哋老豆老母帮我哋阿爷阿嫲去送嘢食，送衫上去俾啲穷亲戚渡过难关，系咪？我哋自己呢个年代或者我哋阿爸个年代，我哋即系东华三华东水灾嘅时候，我哋筹款系咪先血浓于水？咁你觉得而家好柒都好啦，但嗰陣時係一種價值，就係話點樣講都好，大家都係親戚，就算唔係親戚，但係都係同文同種。喂，受到咁大嘅傷害，我哋都希望可以施以援手，一種寬容。我哋去接收好多越南船民，嗰啲唔係我哋嘅人，但我哋我當然當年香港係一個轉口港啦。即係譬如你而家去我哋喺澳洲所見好多越南人，佢哋嘅老豆老母其實都喺香港踎過。我哋香港承擔咗一個國際社會嘅責任，收容咗呢班人。轉咗佢哋去唔同嘅國家，冇人收啲，去做咗依樣嘢，即其實係基於乜嘢？基於我哋簽署咗香港國際人權公約啊嘛，基於一種人道主義，我哋唔可以拖出公海，有得佢死啊嘛，係嘛？我哋都為俾佢哋有醫療，俾佢哋好多嘢，但我哋去後期有俾啲人去讀書啦，但早期冇俾啲細路讀書，係俾聯合國廢到撲街啊，知唔知啊？咁而家過咗廿年。过咗咁多年30年，我哋攞块镜出嚟照照自己，我哋而家究竟系人定系鬼咧？我想问下，你系咪即系变咗？ 但 系 呢样 嘢已经 系改变咗好耐噶啦嘛，唔系今时今日。即系我讲，即系你讲个社会嗰个氛围或者嗰个价值已经系改变咗好耐噶啦嘛。 系啊，所以就系呢一种改变。咁我觉得呢种改变就系话唔系一件好事，因为你咁香港 系。但 系 你 讲 得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噶嘛？嗰啲系。 唔系啊，唔系咁你唔能够话，即系你嘅 讲嗰啲全部都系， 即 系九七前 嘅 香港嚟。 嗱，咁你嘅意思系咪？即系你嘅意思，即系此一时彼一时。即系而家比起九七嘅时候，我哋系冇咁宽容。 俾人剥削宽容你。 系啊，因为我哋本身我哋嘅利益冇咁被剥削啊嘛，即系香港人本身嘅利益冇咁被剥削啊嘛，呢个系事实嚟噶。 我即系可以，其实系两个角度可以大家讨论。我觉得两个角度都应该 present 嘅。嗱，我嘅意见系唔同啊，但系其实我会去 appeal 到大家就话，喂，你真系褪一步，你睇睇而家系点样先。你话系香港人俾人剥削，哦，我完全认同嘅，本土优先，我完全认同，我系举个赞成。要收返个审批权由香港系直接审批，唔系乜阿朱亚嗰度落嚟。我完全认同呢啲嘢。但我讲緊就係话香港既有嘅一啲核心价值，呢啲係真係核心价值。你一种宽容系咪先？喂，以前东华即係华东水灾华南话咩旱灾边几时唔系香港人去捐钱嘅啫。我唔系话而家你又要去捐啊，而系话以前香港人嗰种宽容同埋嗰种人道主义已经一点一滴咁慢慢消失嘅，可能唔系大部分人，但系就话而家一啲好极端嘅主义抬头紧，我会其实觉得系好担心，因为你基本上而家好简单啫嘛，你唔系香港人，你根本就唔系人，点解要俾饭你食，点解要俾屋你住，即系点解要俾书去读，即系咁，而家系讲埋呢啲嘢咯。 唔系呢种系一种仇恨嚟噶嘛？ 系咯，唔系，但就系我就系觉得呢个有问题咯。你唔能 点去边度走出嚟呢种仇恨？即系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咯。 是一种仇恨，但是仇恨就是来自共产党，被共产党恰，所以你来自一种仇恨。但是你将它去转嫁在一些无辜人身上，即是这件事是很不幸咯。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是其实不是真的那么清楚他们知道自己的仇恨来的。 我觉得他们是不清楚的，但我就想 我 就 知道我条街卖东西给我的。现在全部都是卖金沙奶厕纸和这个奶粉。咁咪漏咯，拼咯。就是这样的嘛。 但问题就是跟这些人是没有关系的嘛，你明白 吗？某程度上我都啱的。那是真的不够去打嘛。我个想对准政权啦。 是啊，但是冇 真的不够去打嘛。咁咪得嘛。 唔掂喎。 咁你唔嚟唔得嘅咩佢哋啲人。你明唔明啊 咩 佢哋唔嚟唔得嘅咩 点解佢一定要留喺度呢即系咁 样，佢都唔系香港人。 我完全即系认同阿 Sam 讲嘅嘢，系以前香港系咁样样嘅。但系97年之后，一路到回归咗，但咁耐呢段时间里边，香港本身呢个地方被影响得好犀利，或者系受压得太犀利，已经唔再系话好似系以前嘅香港咁样 run， 即系本身个run 紧嘅政府都唔系。好係以前咁樣嘅 run 嘅方式，即係越嚟越做事嘅方式係大陸化成咁樣嘅時候，我哋好似而家係俾緊一個即係用緊以前嘅香港嚟 compare 翻，即係而家香港，但 但係嗰個 condition 係已經係完全唔同㗎喎。你係講緊即係我會好睇到好多係英治時期嘅香港啊，同埋呢個嘅共產黨治港時候嘅香港嘅分別。咁好明顯有咁嘅分別啦，就係因為本身個後面嘅政權都唔同咗啦，已經同埋好一路以嚟，其實本土派一路講嘅嘢就係話，即係而家係香港本身喺裏面自己嘅香港人嘅利益係受到威脅啊嘛。咁但係你話到受到咩威脅呢？我都唔係淨係講緊係譬如話地價或者係物價高漲啊，或者係逼地跳逼來咗，係我諗係衣食住行每一樣嘢，即係呼吸或者係講到係生活嘅細節，每一樣嘢都係受到影響嘅時候，先至會有咁樣嘅反射情緒出現咯。我覺得係。 唔係，我諗你講人權唔係講緊懷仔佢本身啊嘛。你是讲他爸妈嘛，即是你不是讲那个小孩，你是讲他爸妈，他爸妈的爸妈是香港人，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是成为香港人嘛。 不是他爸妈和他都是啦。但就算你不是香港人，或者我不是澳洲人，当我去法院或者我根据法律我去申请即是这个行使的酌情权，或者可能你再进一步你可以申请司法复核，那一刻你就是香港政府就有责任去处理呢单 case， 系咪先？俾张行街纸，你系跟足程序去做嘅。咁你需要时间去审理你呢间案件。你系一个适龄嘅入学嘅儿童，白纸黑字系签咗儿童有受教育嘅权利，系人权嘅一部分。你因为签咗呢样嘢，你而亦都系呢个社会绝对有能力去安慰呢样嘢，就都话嗰间村头系俾人杀头，你俾佢间村头读下，有几大镬啫？啱唔啱先？都唔系最后要留低噶，你最后都可能踢佢走啦。但问题就话、是。我想讲嘢就话，唔系单单系佢老豆老母或者佢任何人权，系每一个人即系最老土嗰句说话啦，每个人与生俱来嘅一啲权利，我哋叫做人权，即系第一章个序就已经讲得好清楚啦。即系唔系话你有冇呢个权利，而每一个人都有呢个权利。你嚟到香港，你唔系香港人，但你受香港嘅司法权去管辖嘅时候，你亦都系受到保障嘅你嘅权利，就咁简单。 唔系，我唔觉得，我从来唔觉得香港人系好重视人权。即系首先呢个系我自己睇法啦。即系我觉得。我唔知点解，我唔知系几时签噶啦。香港人，香港政府签人权公约系咪英治时期定系九七前、九七后签？ 九七前签啊， 九七前签嘅都可以理解嘅。点解会签？咁当时都系做到呢样嘢嘅。我觉得九七前嘅香港，咁我又唔觉得香港人真系好重视人权，或者甚至乎知道人权系啲乜嘢。即系甚至乎有好多好奇怪批评人权嘅人。言论都有好多人支持，或者系将人权斩件啊，或者系即系你知啦，其实好多呢啲咁嘅奇怪嘅言论噶，香港都系。咁同埋我想讲咧，就系话其实你话本土派点样咧，我觉得你太睇得起佢哋咯，即系唔系话本土派点样，而系根本香港人即系已经嗰个政治或者嗰个气氛已经系去到嗰个情，然后先至会有本土派出现咯。即系譬如你睇翻成个。本土派或者新一轮嘅本土运动系点样出嚟嘅？其实系 DNG 嘛 ，DNG 影响咧根本唔系本土派推出嚟，即系等于其实好多时政治都系咁样，就系话其实群众已经改变啦，边度系奥巴马 change America 啫，而系啲人已经改变咗，先至有奥巴马出现啫嘛。 啱啊，我认同啊，所以我咪就觉得我好 concern 呢一样嘢咯，因为你咁样搞落去就其实将个香港社会禽兽化咯。你问我嘅话。有乜分別啫？你 DNG 係另一樣嘢 ，DNG 係我覺得係好正義嘅一樣嘢嚟，因為即係第一啦，你話左交啲都好，我覺得第一係非暴力啦，第二樣嘢，喂佢的而且確係踐踏，佢調翻轉頭係踐踏緊香港人嘅尊嚴喎，啱唔啱先？點咩叫做大陸人可以拍得香港人唔可以拍得？第二，喂其實 DNG 係犯法嘅，喂喺條街度影相，即係普通法嘅最基本 principle 啦，你公眾地方影相，喂邊關你事啫？你我其實係有。点样？你普通人系可以喺条街影相，系有咁样嘅权利。你话喺你门口度，你唔想俾人影嘅，你咪封咗间铺佢咯，啱唔啱先？即系其实嗰件事系完全系 DNG 唔啱，我觉得嗰件事你都做得冇错。我觉得即系我系，但系你 DNG 嗰件事同而家发生紧，你去反王，然后你对住个僆仔话大佬口诛笔伐，就走去人哋间村下度示威咁，喂，即系已经完全两回事啦，唔同咗啦，系嘛？即系我嘅意思，即系我就系见到我想 raise 嘅人就话，我都真系见到个 trend 就话，喂，再咁样搞落去咧，我哋咩叫香港人啫？其实就系你嗰种 价值观啊嘛，其实系而家系一路头咁，系咁喺度 deteriorate 紧嘅，系咁破坏紧呢样嘢，腐烂紧嘅，基本上系。 头先都探讨过少少，就系、是、嗰个周围嗰个环境唔同咗，那个社会唔系已经唔系咁样去 run 啦，即系本身呢个撕裂咧，唔系因为譬如话本土派抬头而出现咗，只不过系呢个撕裂，好似头先唐上咁讲，已经系喺本身个社会里边噶啦，即系已经系植根咗，因为唔同嘅生活受到影响，而呢个撕裂系产生咗出嚟，呢、这个仇恨或者系呢个咁嘅，唔好用仇恨，我都唔好中意用仇恨去主张，用推仇恨出嚟去摆落去一啲行动里边，咁但系呢个仇恨已经系植根咗喺香港人嘅某一啲人嘅心里边啦嘛，咁只不过系本土派出嚟嘅时候就发觉，咦呢个咁嘅政治团体或者呢啲嘅政治团体完全反映到我心声，所以佢哋会参，即系譬如话参与啊，呢啲嘅行动，或者佢哋想离开一班即系净系得讲斋讲唔做嘅一班，譬如话为佢争取民主卅几年，但系乜都做唔到嘅一啲人身上，佢离开佢哋去 join 到嗰班，咦真系有行动做出嚟，即系佢哋去话你啊呢啲行动系唔系真唔 justify 到咧？系咪有理据咧咁样？但系呢样嘢系起码系喺佢哋植根里边嘅心底里边，佢哋有认同先，佢哋先至会去 join 到嘛。即系你唔即系如果唔系本土派系唔会冒起到咁快。 我想讲下我自己嘅谂法啦。其实我唔觉得香港人同埋大陆人嘅分别系话讲紧嗰种咩核心价值咩人权啊，对我嚟讲唔系咯。对我嚟讲，香港人同大陆人只不过系五十步笑百步，其实系一样，即系其实系差唔多嘅。咁你话系咪应该佢哋要融合咧？我觉得都系时候噶啦，其实。咁其实我自己只系顾念住一班异人嘅啫，或者系一班年轻人。是啊，即是时候的，我觉得2046太迟啦 ,2016 就搞掂佢啦。 好，差唔多时候融合㗎啦，即是以前因为英国佬受过英国佬教育，咁就绅士少少，咁而家你跟返个生母囉，咁就融合囉，即是大陆化囉，简单啲讲系时候大陆化啦，简单啲。 即是五十步笑百步㗎咋嘛，香港人几时会话即系会讲嗰啲咩普世价咩嗰啲嘅啫，唔会㗎。即系同埋，其实讲嗰啲嘢咧，嗰啲嘢好抽象噶嘛。点解会打左交，就系因为话，其实嗰啲左交或者系民主派咧，成日都系用呢一套咁样嘅嘢而去损害紧香港人嘅利益啊嘛。 因为太即系你讲系民主理想化啊嘛，即系理想化民主啊，系咪个意思？ 唔系，即系唔系话就系包容啊，我哋要包容啊，所以香港人就要俾大陆人落嚟啊，就系、是、咁样嘛。即系其实咁所谓俾大陆人落嚟系一个粗浅嘅讲法啦，即系话即系佢哋会用好多呢啲咁嘅藉口去服务大陆咯，或者系服务自己嘅利益咯，通过一啲融合嘅政策啊，同中国大陆咁样。 即系就咁听，你都即系听众就咁听，你都听到我哋三个都本身有唔同嘅政治取态啦。咁其实南风枪就系咁，即系俾唔同嘅角度俾大家听下。即系我有时觉得你如果去听，即系你听开埋啲 radio 嘅 ，OK， 咁你都知道其实第一政治立场系点噶啦。咁你。即系咁，如果你想听论证系吞翻个 channel 嘅，咁你唔需要听我哋啊！即系当然我哋又唔系多人听啦，系咪先？依个 唔系我嘅意思系啲人话我哋嗰、那个路线 同 by radio 有相左，即系你话不同系有嘅，你话系咪去到相左？我又觉得唔系咯。我觉得唔系，我唔系话而家要帮民建联插佢啊嘛，系咪先？我唔系讲呢啲，哦，咁即系我其实可能系比较算系左交嘅。 系啊，即系如果 我系噶，我都系左交嚟，我相信我自己都系。 我而家可能你哋两位系有一个 angle， 就可能话你哋觉得我可以理解，就唔知我可能我可能你哋会比较支持本土呢批去坐学校嗰啲咁样嘅意识形态，即系嗰边嘅意识形态啦。 系啊，又唔系支持，支唔支持嘅？即系你， 即系 其实我 中意咁样啊！ 我理解到咯，唔系我理解咯。当你自己处身处地，同埋以我理解香港嗰、那个嗰啲人或者系嗰个情况，我可以理解到咯。 我都理解噶，但系唔代表啱啊嘛。即系呢个说话好老土嘅就系话，喂。 嬲边个唔识啫，但系你要喺 对，但系你讲啱唔啱好难噶嘛？ 咪将愤怒， 同埋我觉得有啲就系话，喂，你觉我同你有一个几大分别咧，就系、是、睇香港事咧，就系、是、你基本上都觉得系 O K 嘅香港，即系仲系一个社会嚟嘅。基本上我觉得唔系嘅， 你觉得唔系？ 即系好唔谂得系社会嚟嘅嗰个。 即系点啊？你即系唔明啊？ 即 系 都要有讲咩讲咩嗰啲嘢啫，你明唔明啊？讲咩法律啊？即系 即系杜汶泽嗰句。 讲咩程序一？如果你嗰个特首可以拉同黑社会勾结嘅话，警察可以同黑社会勾结。你讲乜出嘅程序一种？讲乜程序正义啫？ 唔系，即系好似阿杜汶泽话斋嘛。你觉得一个好唔正常嘅社会好唔正常嘅话，你就真係好唔正常啦。 我睇法就係你一个好一个咁样嘅社会，为一个咁样嘅上层社会，就自然有啲唔正常嘅嘢生出嚟㗎啦，就下面嗰啲嘢都唔会正常㗎啦。 有啲人都会话我哋呢三条友系即係譬如好离地啊成啊咁样，即係你问我，我觉得我自己系离地㗎喎。咁 离地其实唔系讲我哋呢啲嘅，系讲本身喺香港嗰啲人。其中有一部分就系话移咗民嗰啲啦。 脱离现实啊嘛，脱离现实啊嘛。 唔系佢讲移咗民嗰啲，但系移咗民嗰啲咁佢就系返香港。变咗佢系谂住嗰啲人系谂住第时走佬噶嘛，即系就系翻去搵钱咯，就系翻去搵钱，跟住谂住第时走咯。呢个其中一个层次啦，另一个就系佢离地中产，我觉得真系形容得好好嘅，就系嗰啲人，佢哋好似唔系好喺生活喺嗰度咁样噶，系咁，譬如佢接触嘅资讯啊，好多嘢都系好奇怪，好似同嗰度冇关系，同佢生活嗰个地方冇关系，即系譬如可能睇外国嘅嘢啊。好有善心咁帮助非洲嘅儿童啊，但係佢可能见到日日出街见到嗰啲阿婆喺度执纸皮，但係佢冇感觉 嘅。咁我哋呢即係另外先，即係要献身返我哋呢，即係点解会刺激到我，我觉得我哋要都回应返，即係基本上阿 Sam 上次其实上个礼拜阿 Sam 都想讲啊，咁但係只有一个譬如话可能有啲人听到我哋讲嘅嘢，我觉得喂、我哋唔够贴地啊成啊咁样，咁其实都好 obvious 㗎喎，即係好正常喎，咁我哋喺澳洲嘛。 即系佢唔当香港系佢嘅地方嘅，佢唔当香港系佢即系净系翻去搵钱咁简单啲讲，或者系佢谂住第时佢都系去翻加拿大噶啦。咁香港系是生是死是活都与佢无关噶啦。 我哋喺澳洲，我哋当然唔可以即系有啲喺香港嘅听众系去咁贴身去感受到你哋嘅感受啊，成啊咁样啦。跟住，但系咁冇办法噶喎， 冇 办 法 噶， 呢个澳洲我哋俾人讲 系啦，咁你咪唔诶， 系啊， 屌咪唔好听咯，即系咁今日我意思咁冇计噶，我又控制唔到，我系真系会系离地地啲啊，我真系而家时差都争两个钟啦，你明我意思啊？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咁但系我哋都即系都希望去为到香港整体嘅民主啦出翻分力啦，咁希望。系咯，如果即系大家唔啱听嘅，咁你可以大家俾啲意见，咁我哋尽量去改善啦。咁但系政治取态啲嘢咧，就唔系话你哋讲几句嘢，我哋可以改变到嘅。咁所以系啊，咁喂，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拜拜。